先生，我从今年的3月呢开始参加门徒的训练，大概是半年的时间哈。我刚开始没有很想要特别想要参加，因为我是师母需要示范，所以我就开始参加。那我是一个很通常我是很乖的学生，如果老师要求什么我都会很努力的完成，可是事实上我不是很爱写作业。那刚开始参加的时候想到说，哎，参加门徒训练呢，每个礼拜上课啊，事前也要写作业，加起来的前前后后大概要3-4个钟头的时间，所以有点担心，想说我可不可以完成啊。可是呢，我也知道说，我们没有痛苦呢就没有收获，想要有成长了我们就得付代价。那经过几次的操练以后呢，我就从勉强要求自己要写作业，然后慢慢就习惯要写了啊。然后从渐渐我也发现说，从作业当中我也有很多的收获。例如呢，我们有一堂课讲到说，为什么爱是我们向这个世界证明我们是耶稣门徒的记号？因为神就是爱，爱是属神的记号。耶稣他自己也为我们立下榜样，就像他虽然知道彼得会3次不认他那犹大会出卖他，可是呢，耶稣那时候还是为他们洗脚所以也帮助我说，有时候我们总会面对一些跟我们个性差异不同的弟兄姐妹，不太容易相处的，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要想到主耶稣的教导，他告诉我们呢，要彼此相爱，主怎样爱我们，我们也要怎么样彼此相爱，那努力要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还有另外一个调整我的观念，譬如有一堂课呢是讲到公义那我刚刚看到这个标题呢，就想到公义呢就是诚实啊，公平正直可是圣经讲到的公义呢，却是讲到说主耶稣对我们的牺牲临到我们这些被神所招的人身上，我们愿意为这些比较弱势的软弱的人为他们挺身而出，去照顾那些弱小的人当我们愿意坐在这些弱小的弟兄姊妹身上呢，就是坐在主的身上这是我从课程里面学习到的。好，那第二个学习到的呢，就是生命，我们彼此，我们不是只是课堂这些理论的东西，我们是从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的身上呢，他们的榜样啊，我们彼此切磋，然后也互相的守望带到。首先我是从我的这些带领我的小组长的夫妇身上看到，他们虽然他们是懂得，他们的经验比我们多，但是他们愿意呢，他们是为首，他们就像主的仆人一样，愿意服侍我们这些比较年轻的。还有看到他们夫妻怎么相处看到丈夫爱妻子啊，妻子也真的顺服敬重丈夫，从他们夫妻同心侍奉主的榜样看到很好的那个谦卑仆人榜样，还有一个美好的夫妻相爱的榜样另外我也从我的这些我的同学们之间呢，我们同辈当中呢，彼此也有很好的学习我们知道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那我们每个人特质都很不一样我们当中有一个有人很年长，可是他很用功他很努力，还要学习，给我们年轻的就觉得我们还不够他那么认真那我们也有当中，我们也有组员是比较活泼的，他比较调皮，喜欢问一些很挑战的问题，让我们很有刺激，我们大家去讨论那也有很慷慨，他愿意把他的家庭开放要我们去他们家吃饭建立我们的感情。那也有很像学者的，可以帮我们归纳我们意见很分歧然后帮我们整合回来所以我们从彼此当中呢，都有不同的观摩学习当然我们也遇到意见不同也有一些摩擦不太舒服的时候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想到呢，圣经讲到说我们就是要彼此相爱，铁磨铁磨出刃来我们就要跳过这个摩擦关系，愿意学习彼此尊重，接纳彼此的差异好，门训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强调我们要守望，彼此守望待到我5月的时候在考驾照呢，能够一次就顺利通过，我要格外感谢这些我的这些弟兄姊妹呢，他们为我经历到带导的功效，让我在考试的当中就是不会太紧张那第三个对我个人的经历，就是我透过这些门训呢，经历到神，让我的生命得到突破。因为门训课程呢，很鼓励我们要透过灵修祷告亲近神，建立个人跟神亲密的关系 我自己的个性呢是比较内向，比较退缩胆怯，遇到困难呢就比较容易逃避啊，放弃啊。还有加上我几次呢学开车很不好的经验，我曾经在教练场就在台湾学开车就撞到篱笆，然后呢在美国拿到permit要开车的时候呢就被警察认真要学的时候就被警察开了一个罚单，然后因为我英文听不懂呢，一时太紧张就吓坏了，所以我经验很不好哈，所以很想要放弃考驾照了。好，那感谢神呢，在我灵修祷告的时候，神提醒我呢要被圣灵充满哈，神赐给我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让我呢再次的鼓起勇气，不断的练习，胜过我自己的惧怕，终于就拿到正式的驾照，就把荣耀归给神。还有另外我一个经历神的经历，就是我也不喜欢担任领导啊，喜欢躲在背后做帮助者就好了哈。可是我知道呢，神给我恩赐可以唱歌哈，我应该一起来带动，就是可以来带动大家一起来唱诗歌赞美神。刚好我呢有一次看到一个影片，就讲到就是把爱传出去。这个影片就是讲到有一个他们在课堂学习，就因为一个人呢。他不求回报去帮助三个人，然后接下来呢他就告诉这些三个人呢，你再去帮助三个人，好，然后都是不求回报，结果这个爱的运动呢就不断的扩展出去，影响了很多的人，所以我也受到感动，我想到说哎，事实上呢只要有三个人愿意开始学习唱歌呢，我们就可以开始诗班诗歌的练习。可能呢刚开始只是像小小的一粒种子呢，就像那个芥菜种我们都看不到，很小一点，但是当它长大了就可以成为一个大树啊。所以感谢神，我们开始诗班练习已经有两三个礼拜的时间，每次大概也开始七个人啊十个人左右啊，让我们有更多的人可以学习用诗歌来赞美神。那我的结论就是，我们刚才读经呢就读到就是神的大诫命，还有一个就是神的大使命啊。大诫命就是叫我们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那透过这个门训过程呢，我们可以彼此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一起勉励啊，一起更爱神，我们也学习在差异中我们依然要彼此相爱啊，要爱人如己。还有就是大使命就是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啊，那我们就是自己被装备成为主的门徒，那我们被装备好了，我们也继续去带领别人成为主耶稣的门徒啊。那我们都看到一个最近有一个很网络上很流行，就是那个冰，就是那个冰桶啊挑战，那就是一个人，然后呢你再找三个人，然后呢你看这个运动呢就是推展到世界各地，帮助这些渐冻人呢引起全世界的关注。那同样的，我觉得我们这个倍增的运动呢，就是主耶稣当时呢他只造就了十二个门徒，但是为什么今天基督的信仰可以在全世界各地这样子一直传承下去，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代一代的人，我们都愿意起来成为主耶稣的门徒。好，这是我的学习。